天球弯道九十九弯。 好，欢迎大家又嚟到呢个罪案嘅现场啦。咁啊，哇，今日咧。好鼎盛啊！我哋呢一度，首先咧有个咧 fit 到无伦嘅，流晒油嘅阿简信汇警戒天师简师傅， 大家好，大家好， 你好啊，师傅，好耐冇见你啦，又好似好红咁啊，见你红卜卜， 系啊系啊，因为 冇怕走啦， 系咯， 少少啦咁， 系咪好似啱啱去完内地嗰度做啲风水 啊，做啲山坟啊咁，因为呢几日都。 幾曬啊！係咯，開始熱到而家都。 成個陽光 咧，陽光 同埋成個陽光，即係嗰度係沿海區，成個陽光都係海鮮嚟嘅。咁可能年紀大啦，對海鮮開始敏感。 係咪啊？ 係 唔好對錢敏感就得啦。喂，但係陽光嘅陽光係點嘅咧？會唔會好曬嘅咧？ 陽光係沿海一路去即係去越南嗰條路 啊。 在那條有叫沿海高速的、 是 如果你由珠海或者是由澳門去呢其實就是個零兩個鐘就到了那邊直去廣西啊那邊這樣 都很熱啊 州市那邊 嗯 那邊有那麼多海鮮吃 是啊很多海鮮很漂亮啊 天氣都很好是吧 天氣 OK 啦 ，OK 啊，唔好咁熱就好啦。好啦，咁另外咧就有兩位呢個身形相當之懸殊嘅嘅呢一個，我唔係特登揾阿 Candy 嚟令到你更加咩噶？ 阿花家姐，咁多集都係咁樣揶揄我慣噶啦。 相對論啊嘛，呢個世界。你睇下，唔係今日阿 Benson 好型喎，見你即係攞住支麥，好似已經 set 定個即係 有 pose 添㗎。如果大家睇 live 見到係， 係啦，有曬 pose 喎。 其實好無奈嘅， 點解咧？ 因為是張凳的問題而已、 你坐在那裡很辛苦是吧、 不是一樣而已其 實 差不多 委屈住你一會兒先今天當然要給個舒服一點的位置師傅坐 我絕對不介意 是不是那麼喂真的很巧、這兩天我做一些資料搜集啦關於不同的節目另外黑森林那邊啦那邊呢就在找一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那些綁架案還在想、有什麼特別的綁架案呢跟住另一邊雙咧就做緊呢一個今日嘅呢單案啦，瑞興麻雀館嘅呢一個械劫案。跟住咧，尋晚就聽到一單咁即係離奇嘅案件啦，香港啦，即係都全城矚目啦。咁我覺得哇，咁巧嘅，好似啲情節都相當之都巧合啊，真係。係啦，咁啊，同埋即係啲朋友都話啦，哇，呢啲簡直係即係30年前先會發生嘅事嚟嘅啫喎。係啦，即係又攞住啊呢一個武器咁樣去到人哋屋企嗰度咧就就話要錢咁樣就 先打劫後綁架， 係啦，但係仲要係即係做誇張，我真係綁走人哋個女都有嘅， 係啊， 真係阿師傅點睇咧？即係一啲腥風血雨又重臨香江喎。 都可以咁講，係啊，因為綁架案已經冇咗，即係比較少嘅，同埋我曾經好似上過嚟講過咧，綁架案咧係。香港的破案率是 極高的嘛， 極高是超過99%嘅。 點解仲有人要咁樣以身犯險嘅咧？ 阿簡Sir會唔會因為香港地方小，所以比較易破案？ 唔係香港佢做嗰個資訊去拉你哋嗰個賊人咧，係做得挺好的 即係報下天羅地網咁樣。 係啦，冇錯啦，即係佢點樣 check 你嘅資訊啊？譬如你八達通啊。我想而在大家都知道就可以 check 到很多嘢啦。 WhatsApp 啊嗰啲咧， 係啦，咁 會見你玩得咁爽啊嚇，真 係。咁賊人都已經係個個都已經好叻噶啦，一路做案，一路換電話，連個電話都抌埋，跟住又換第二個電話，即係已經係做到咁樣，但係都原來係都仲有方法，譬如好似響一啲響啲大廈嗰啲咁嗰啲接收咧，都已經知道你。打過出去幾點打過出去，出過幾點出過去之後，你又去過邊度咁樣？其餘都好多做到呢啲嘢。 根本走唔甩噶嘛，同埋你交肉心嗰下係最難噶嘛，即係點樣交肉心而你又可以走得甩？ 收嗰個款項嘅時候， 係啦， 最容易喺嗰個時候出事，因為始終都你要接嗰個莊款啊，嗰個贖金噶嘛。 係。 同埋近年嘅網教案其實最多時發生。槍戰啊，甚至乎意外咧，就係交付贖金嘅時候啊 嘛。其實咧，有時你即係搞啲咁大單嘢咧，即係好難收科。好似我睇翻台灣有一單案啦，就講個男人咧，銀行咧就搶咗好多錢啦，唔知幾千萬咁啦。咁咧佢就攞啲錢咧，有其中一筆咧，佢就攞去還俾個債主。跟住個債主話： 啊，你打劫翻嚟我唔要 啦。咁快 查到我大佬，仲要惹我上身系咪啊？ 不过头先话咧咩诶，即系啲咩绑架案、破案都好高啦。但我就谂紧咧，喂，咁救出个肉心嘅成功率又高唔高啊？个肉心最紧要，我就觉得即系钱财、身外物啊嘛。 最轰动嗰阵时嘅宝马山啦，吓咁啊，嗰个细路仔啦，咁样都即系。都歷歷在目啊！即係趴咗喺個 飛鵝山嗰、那個， 飛鵝山嗰、那個 胡浩謙嗰個， 係啊係啊， 嗰個我哋揾日都可以講下，嗰單都好誇張，因為佢俾人發現嘅時候，佢已經死咗，係暴屍喺嗰個山嶺、那個。 呢單好似我講嘅， 你講過 係啊？ 你破㗎？ 唔係，上次好似你講過嗰、那個係佢嗰個佢一個係啦係啦係佢一個， 但我好似冇講過喎。 係咩？ 咦， 咁灵异咧？点解？ 系咯， 系咪喺第二？ 我几肯定我冇讲过呢单。 但系如果讲讲罪案嘅，应该系喺呢度啦。 系，但系真系冇讲过，唔紧要。我哋啲时空可能系啦，倒转咗，可能将 成座山都调转咗。 唔系你提过，可能你系提过，你话你下一次咧就喂讲呢单啦。呢个系佢嘅，唔知佢嘅亲人嚟噶嘛？好似 系啊系啊，有个师傅用呢啲方法嚟提醒我， 听到啲毛管动啦，已经嚟噶，系咯系咯。 系啊，即系呢单你都会有啲即系好记得。哦，呢單嘢， 我記得嗰幅相咯，即係好似一個細路仔懷抱咁，但係佢攬就攬住個山，就唔係攬住個媽咪。 嗰單非常悲慘啊！ 係啊， 因為佢係好耐之後先俾人發現噶嘛。唉，咁啊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讲呢一个瑞兴嘅麻雀馆啦嘅骇劫案啦，当然亦都好悲惨啦。即系虽然话劫案吓，有时劫案就冇人命伤亡嘅，就咁劫咗个财物，但系呢一单就唔系啦。咁啊就有人系因为咁丧命嘅，系啦。咁啊讲少少啦，打麻雀呢样嘢大家好唔好咧？ 训练思考嚟讲啊，我都好中意 嘅，但系就好少咁好中意咁脑正嘅啫你。 即系唔系打，等下打钱去训练脑筋， 买啲咪。 通常是被人拿去蹬腳咯， 俾人蹬腳。 我是拿去俾人 蹬。哦，你是俾人唔係做魚腩咩？ 蘇花魚腩喎， 你點睇都似一嚿魚腩喎。 我絕對唔係一嚿魚腩，我絕對係一個豬腩啫。 嗱，你自己話嘅咋？ 你逼我講啫。 Candy 係咪會計曬數嗰啲嘅咧？打麻將 會㗎，即係同埋有啲心理戰咯，同埋有時啲人咧咪好興將啲你就嚟打嘅牌咧就會擺喺最尾咁樣啦，即係咁我又會擺喺可能擺喺中間啊，等人唔好覺得係點樣。同埋咧，同埋我有時會 而家講出嚟喎，但 係我唔緊要。同埋有個絕招嘅就係咧。大概可能台面我仲有六隻牌左右啦，唔記得六隻定八隻牌左右啦。咁我就會全部一口氣冚埋佢嘅，我冚埋嚟同人打嘅。 哦，即係盲牌 啊？係啦，咁人哋就會 裝作自己就快有得食。 係啦，咁啲人咧就會逼住要拆散個牌嘅。 嗰啲叫氣壺， 係 嘛？ 嗰啲叫氣壺， 賭神嚟嘅原來你係。但是你知唔知道你隔離嗰個先係賭神？ 係咩？失敬失敬， 梗係啦。咁係咪啊？師傅啊，師傅中唔中意打麻雀嘅咧？ 即刻送埋邊 雀精係咪啊？ 我好叻打麻雀，但係唔會打麻雀啦。 係點解？ 因為冇打好耐啦。 因為不屑啦，對手已經全部。 唔係 水平爭太遠啦。 其實真係好嘥時間。 但好玩喎，同自己啲朋友玩一吹下水咧，好開心，好容易過 神，好大精神壓力， 係咯， 條腰基本上第二朝係唔識喐嘅， 即係幾嘥時間嘅咩咯， 嘥精力， 嘥精力。 哦，咁但係有啲人就係攞嚟搏殺嘅，係啦。咁譬如有啲朋友就即係差唔多日日搏喺個麻雀館都有嘅， 都有㗎。嚇， 咦，花家姐，你有冇講你自己究竟？ 中唔中意打麻雀？我好中意打麻雀噶，我覺得好好玩嘅。咁但係我就 花家姐開始暴露係另外一方面嘅本性。 咁下次中意打麻雀啫嘛，咩問題啫？ 咁下次大家嘅聚會可能係麻雀。 好啊，我諗過嘅係啊，企灣米嘅麻雀比大賽啊嘛。 呢度其實適唔適合講依講鼓吹賭博咧？ 唔係賭博啊，玩啫嘛， 去玩。 咪係咯，打中獎唔得咩？ 訓練腦筋都冇講。 嗱，大家打衞生牌絕對冇問題，但係千祈唔好打錢啊。 唔係，同埋咧，其實我成日咧， 奉勸各位 有一個願望就係去麻雀館見識下咯。因為我覺得真係好得意嘅呢個地方，啲人就不斷喺度打打打打打打咁樣。咁係有冇去過麻雀館咧？你自己？ 我冇，查牌有。 查牌有。 查牌有，成日都查噶啦。 嗯。咁啊，但係我哋成日對入邊嗰個即係環境嘅生態，啲人係點樣即係賭博嘅咧，好有興趣。咁都問過啲朋友咧，成日去嗰啲咧，好得意喎。佢話一坐低咧，佢就會俾幾嚿水你先嘅。咁咧，同埋咧，你打到咁上下，你唔打啦，或者你投降啦，冇錢啦咁樣，佢又俾兩嚿水你搭的士走。 是咩？ 我唔知啊， 佢哋啲有啲行规同埋习俗啫， 系嘛？ 系啊，佢想你再翻嚟啊嘛。 系 咁，如果你 善待你， 翻嚟嘅钱都冇，或者离去嘅钱都冇，你又点会翻？ 据我所知咧，就系最尾嗰铺，如果你唔够钱找咧，佢就同你找最尾嗰铺。 同你找最尾嗰铺。咁如果打到中间， 你搭的士嘅。 咁如果打到中间，我真系冇钱咁点啊？ 冇中間嘅， 冇中間。 如果你打到冇錢，就係最尾啦。 唔係啊，咁打冇曬錢，輸曬咁樣。 廢面有得攞嘅， 攞啊？ 攞系啊， 攞噶 借啊嘛， 即系借攞， 等同等同高利贷。 攞我都去攞， 跟住啊，一出后巷啊，跟住就呢条嚟讲， 即系一定要佢认识你啦。 哦哦，跟住就要签啲单咁样咯。 咁 系咪？我要定系督下个鼻？ 你话如果 简师傅个 friend 咁， 你话如果以前去去为麻雀数而令而会有任何刑事罪行发生咗而报警嘅咧，就少之又少。反而澳门咧嗰啲叫骑龙嘅咧就多到不得了。 咩骑龙啊？又有俗语听。 骑龙啊嘛，骑龙咪即系话你去澳门。输咗输咗，唔系输咗，其实你唔系输嘅，只不过咧你俾人哋夹中咗你，你系一条大水鱼。 系 啊，呢条水鱼系乜嘢咧？就系，譬如你去到嗰度赌，咁佢咧就特登咧就话俾你听，我俾10万蚊你，啊咁咧就我就帮你赌啦咁样。咁其实嗰啲台就可能全部都系佢嗰啲厅，都系佢嗰啲佢个厅嚟嘅。 咁 佢咪帮你赌咯吓？ 其实算唔算天仙局？ 系啦，都可以咁噶。咁你推下推下咧，咁输咗咧，咁跟住计埋利息，计埋又话要点样点样咧，就会加大嗰个数额。咁如果你冇钱俾嘅咧，亦都搵唔到亲人嚟搞掂佢嘅咧，咁你就将会系俾一个负责带住你翻嚟，咁啊俾个名你好好听 翻嚟啦， 就当你系条龙。 骑龙啊，呢条写低先，写低先。 咁样气势系有一班系专夹。个香港人翻嚟揾佢屋企人俾钱， 专夹嗰个翻嚟嗰个咧， 嗰就叫骑龙啦。 唔系啦，骑士啊，专夹翻嚟嗰个咧，其实就系争咗钱嘅。 系 啊，只不过佢争咗钱，争咗嗰边澳门嘅钱，咁佢咧就帮佢打工，就帮佢骑龙骑翻嚟咧，就去人哋屋企 直接收钱。 收钱，点解咧？因为佢有风险嘅。第一，你翻到去，你咪会唔会俾人打？第一，你唔知。第二，嗰啲差人有冇报警俾人拉？你唔知。咁多数咧，嗰边啲人咧，即系澳门嗰啲人咧，都会揾一啲已经系欠咗自己债。嗱，你冇钱还啊嘛，得嗱，你帮我骑龙啦，咁样。 哦，咁 样。系啦，咁啊，好成风啊，嗰阵时系咁拉咗咧，嗰啲又系，其实又系债仔。 嗯，哇，真系。 即系其实。到最后都系啲仔自己食翻， 系啦，冇错。 咁即系其实咩有强奸冇焗到就假嘅呢句说话。 最惨就系佢俾一堆钱嚟，咁又唔系俾你自己赌， 系 即系惊嗰个时间拖得太长，求其同你买啦咁样咁啊，买啦咁啊，几铺就输晒。 咁点解嗰人又咁笨又肯嘅咧？ 冇得唔肯啦， 一系你干脆唔入去， 佢谂你自己都输咯，咁你以为人哋系专家嚟噶嘛？你日布住喺个赌台度系嘛？ 系即系同啲喺报纸摊买嗰啲咩六合彩天书嗰啲差唔多咁数 啦， 系啦，咁啊就好啦，我哋讲一讲我哋今日呢单案啦，好唔好啊？我哋就咧要带大家咧去翻咧92年啊，嗰个咧哇非常之即系子弹横飞嘅一个年代啦，咁就92年啦，就呢一个5月嘅时候。究竟在旺角呢，大家经常现在经过都会见到的这个瑞兴麻雀馆发生过什么事呢？我们看看。 所谓人生如赌博，每场牌局都有人输有人赢，同样每一日都有人大喜或者大悲，降临或者离开世界。1992年5月5号的这个晚上，旺角瑞兴麻雀馆突然间闯入几名飞虎队打扮的不速之客，改写了一些人的生命牌局。 大劫，所有财物放下上台。 眼见贼人持枪指客，短兵相接，生命危在旦夕之间，惊惶失措的客人都马上将财物交出，唯独是职工刘金健，因为除戒指的时候除慢了，就得到一个杀一儆百的大惩罚。短短10秒的行刑过程之后，他应声倒地，一抱清袋，这下枪声也都令到在场的所有人更加惊觉到死神已经站在他们身边，没办法预料他下一只会抽中的又会是哪一只牌。 打麻雀呢樣嘢好緣嘅，有時咧真係抽中啲咩牌咧，真係完全係真係講運氣嘅。咁啊都好神奇噶，有時真係你轉一轉個凳啦，即係個唔同嘅方位咧，竟然咧真係會個命運可以完全唔同，真係好奇怪呢樣，真係我都解釋唔到嘅，即係唔係有鬼係咩咧？咁啊嗱，頭先我聽到咧嗰、那個92年嘅時候5月5號啦，夜晚就發生咗一單咁嘅即係鞋劫案啦。咁其實當時啲人咧都係。即係諗去搏一鋪啦，喺呢個即係四方城嗰度咧，諗住咧就即係大家都係為咗個錢嘅啫，唔通為聯誼咩？係咪先？係啦，咁但係咧當時即係最唔好彩就有一個人就啱啱啲賊一入嚟嘅時候咧，佢就俾人揀中咗啦，好似俾人哋啱啱摸正嘅牌咁啦，就即刻咧好快就已經即係死亡啦。咁譬如我哋講少少咧，其實瑞興呢個地方呢、這個麻雀館咧啲背景啊，好嘛？其實係一個點樣嘅一間公司嚟嘅？ 其實瑞興麻雀館咧嘅規模就好大嘅，佢、其實瑞士頭嘅麻雀館咧、都好多間喺油尖旺區， 係好似即係好似真係好多間數唔到咁多間。 仲有城字頭嘅， 城字頭 都係佢哋嘅， 係咪集中曬喺嗰度㗎？師傅佢哋 都係附近 嗰一帶， 係啊，都係嗰一帶啫。 因為點解咧？係係就係同佢個背景有關啦。佢喺呢個曾經喺呢、這個，我記得係華探長姓石嘅叫做石堆， 石堆，唔記得咗啦，石堆啊，呢個人叫石堆， 網上資料係咁寫， 係嘛？呢個三個石字嗰個係女係嘛？ 係啊，石女， 係你見三嚿石嘅，你堆埋一齊就叫石堆。咁點啊？跟住即係佢開嘅， 係佢嘅，應該話係佢嘅仔開嘅。咁啊，石女就本身係華探長，當時佢仲要係四大華探長嘅。叫做仲要上多兩級，係啦，即係根本四大華探長即係雷諾嗰班都未出嚟，佢已經做緊華探長。 咁嗰陣時佢已經係有好多間分店嘅咯喎。 因為其實佢係佢個仔咧就叫做石錦輝，咁佢咧就做到座堂幫嘅啫。其實咁後嚟咧，咁佢老爸爸即係阿石女就退休之後咧，佢就跟住一齊就退役，咁就專心就搞呢個叫做鋪頭的買賣，同埋佢哋買鋪頭咧，有個好特別嘅情況嘅就係只買不賣，係啦， 只買不賣， 係啦，係啊，就係買咗個鋪頭翻嚟， 跟住做收租， 寧願空咗佢都唔賣。 哦，咁似啊小甜甜， 係咯， 小甜甜真係好多，佢都係去到好似係第二代，即係石鑑輝之後，佢啲仔先開始會做下買賣。但系佢都其實佢爸爸買落嗰啲佢都冇喐過，都係新嗰啲。 係咁換言之，而家呢啲瑞興麻雀館嘅全部都係佢哋自己嘅， 都係佢嘅集團生意， 自己嘅物業啦， 物業添啊， 係咯。 咁佢本身瑞興麻雀館咧，即係發生案件嗰座咧，仲係一座樓，一共三層，成座樓都係佢。 係咁啊，不如聽你講下大概嗰個位置喺邊咧？因為而家你講到咁多間啦，咁呢間其實喺邊個位咧？ 咁呢間咧其實喺砵蘭街啦，其實近住朗豪坊附近嘅。 係 咁朗豪坊附近，咁其實呢一棟咧，頭先阿 Benson 講咗少少，咁呢棟樓其實係一棟有九層嘅。咁案發呢個瑞興麻雀館咧，咁其實佢就佔咗地面啦，跟住就閣樓啦，同埋就二樓咁樣。 即係三層。 咁有三層嘅。咁你可能話喂三層咁咁喂咁幾大一層啊？咁其實地面嗰層加埋閣樓嗰層咧，其實已經去到五六十台麻雀噶啦，已經其實都好勁下。 係咁啊！當時其實咧成百幾人喺度打麻雀噶喎。 係啊係啊。 哇！師傅啊，佢哋嗰個注碼都好大喎。 好犀利㗎！係 啦，貴賓廳咧就話一千二千喎。 打一二千嘅係。 啊，咁啊就普通嗰啲就五十一百，好似爭好遠咁喎。五十一百同埋一千二千。 有啊，有刺食㗎上去。 招呼唔同， 系啊系啊，有刺食， 一路食刺一路打麻雀啦，好高难度。师傅，我食刺好定食糊好咧？ 一边食刺一边就食糊啊！咦，师傅，头先你所讲话咩叫一千二千嗰啲咧？即系对于我哋呢啲唔好识计嗰啲咧，即系大概平均一铺牌业会上落有几多钱到啊？ 咁如果你打一二千，咪即系打一二蚊咯嗱，花家姐最叻噶啦，打一二蚊咁你如果佢净系打一番两番嘅啫， 系， 即系打一即系打鸡糊同平糊。啊咁如果你 即唔系计， 如果你装食糊咪四千蚊一位啦。 哇，装食糊真系， 装食糊系四千，每人四千 啊。装食糊每人四千咯。 每人四千 系啊。 阿简师傅佢嗰啲系咪玩全重嘅？应该。 冇， 逐个收嘅， 逐个收嘅 系。系咪规矩嚟噶？ 規矩嚟㗎，間 間都係逐個收，間間 都係逐個收嘅。咁譬如你，係閒家食糊，咁你食煲雞糊一二千嘅，咁一千咯，個裝咪輸二千咯，咁打裝嘅其實就係。 但係有好多人都中意玩傳統多啲喎，因為又唔係我輸，咁我又俾埋一份。 我冇噶，而家麻雀館唔會打呢啲。 唔使嘅，同啲即係蠢人咁一齊打咁點算 啊？係咁噶啦，咁你 啊咁啊四個字捉你好啊！ 唔係有一度好嘅，即係你去打呢啲麻雀館。我唔中意，我去隔離台度打打下你起身。 我點解可以調去第二台？ 你唔係你唔係叫佢調去第二個台，即係你自己 行啫。 你自己會去隔離嗰台啫嘛。 因為你去得麻雀館呢啲地方咧，其實都唔係講感情噶啦，都係搏命嗰只噶啦。 係咯， 係 啊， 所以就。走了不啱就係啦，係啊，咁同埋睇翻佢呢間麻雀館咧，佢哋個生意額咧，因為麻雀館嗰個收入來源，主要收入來源都係抽水啦，係嘛？咁你話咧，佢原來佢一晚抽水咧，都抽到成六七十萬，係咪？ 好誇張喎！諗下加埋咁多間嘅，我諗冇理由一間七六七十萬啊！ 其實好犀利嘅， 一間六七十萬，唔 會啩？一定有啦， 佢依一間有， 依一間有啊， 依一間一定有。依家一定有， 真係好好執喎麻雀館。我成日跟住我喺度， 一日 我喺度睇呢間麻雀館，其實研究佢啲資料咧，跟住我喺度諗，咦麻雀其實即係麻雀館，你其實嗰個你最主要咧擺啲麻雀，啲麻雀損耗好低嘅啫嘛。咁即係哇，真係好好執喎。 或者咁講啦，其實點解會講話啱啱正如簡常話齋咧？一二千，只玩皮毛同一番，其實有幾難食咧？鬥快食， 鬥快食咯，跑 馬仔咯，跑馬仔。咁你其實你跑馬仔你。平時我哋屋企玩就做牌做到頭暈啦。咁佢哋嗰啲鬥快食碗嘅，基本上可以講緊可能係一攞上手唔夠三十秒或者一分鐘已經寫碗啊。 個水箱真係抽 水 抽 快。嗰嗰個一二千咧就唔係話張張台打二千，咁啊即係話 貴賓廳嘛。 上到貴賓廳嗰啲咧打一二千，咁但係普遍咧就打一二百同用二四百咧就梗噶啦，如果冇一二百、二四百，啲人都唔會入去打麻雀。 即係都一萬幾千上落噶啦，每晚都。 哦，一定啦。 但你講緊而家九十年代頭都係一件事嚟噶，呢個錢都係嘛？ 係冇錯， 絕對係一件事。 咁其實就當時咧，成個鋪頭咧，因為話星期二雖然話閒日啫，但係夜晚九點嘅即係旺，好旺噶嘛。 食完飯 去啊，應該係最旺嘅時間。 佢係收十二點嘅。 我以為夜晚 冇噶冇噶冇噶冇噶，個牌係唔急發嘅。 哦，咁樣 係個牌咁樣。 係啊， 佢所謂嘅年終無休，只不過係佢唔休息啫。 係， 就唔係佢開廿四。 係， 因為香港有法例，好似個賭博條例係唔俾開廿四。 係，冇錯 嘅。咁啊，即係啲賊人啊，而家咧佢哋就揀咗呢個九點幾嘅時間啦。咁就有五個人喎，當時係嘛？就全部咧點解會發現到咧？最初咧就一個客人。咁咧佢就行開咗聽電話，跟住咧無端俾佢咧見到有五個嗰啲好似飛虎隊打扮嘅人喎，咁啊衝入呢一間嘅麻雀館啦。 係咯，因為嗰啲賊嘅造型都好有好即係好似飛虎隊喎，係戴咗啲頭套啦，跟住著埋嗰啲冷帽啦，即係冷帽嗰啲頭套啦，跟住著埋啲避彈衣啊啲咁樣咧，咁跟住仲要條腰咧仲要駝住有啲手榴彈喺度。 但係其實我記得 SBU 就算 SBU 都係冇手榴彈呢樣設備，當時嘅 SBU 嚇咁啊，當年其實咧都話警察嘅即係裝備咧，嗰時都有好似有啲舊病咧，就話哇真係頂唔順喎咁樣啊！佢哋嗰啲裝備咁勁 ，AK47，我哋 但 係 當時其實亦都有一啲市民有顧慮過咧，話驚當警察嘅裝備都升級，跟住佢哋再嚟嗰啲就唔係 AK47嗰類咁嘅嘢。 係，咁啊當時即係阿簡 Sir 應該係咪個喺嗰度都係即係O 記嗰度嘅？係反黑組嗰時候。 唔係嗰陣時係反黑。 係九二年嘅時候。 係。 即係都係嗰區嘅咯喎。 嗰區，我唔喺嗰區。 唔喺嗰區。 我喺深水埗。 深水埗嗰時未去旺角。 其實呢個後屘連帶關係咧，佢哋去到大角咀嗰下咧，我哋就喺深水埗啦，犀利啦！哇，嗰邊我哋以為打莊，以為打莊啊，嘣嘣嘣！原來一路架車走咯，係啦，一路掟波咯，好犀利喺青山道。 你哋已經接到曬個線報要幫手噶啦，係咪要出嚟？ 未啊，嗰陣時仲 唔係因為佢哋走緊嗰陣啊，嗰陣係正在逃走期。 基本上係一個好唔係通知曬以前嘅機制咧，就唔會直至到而家都係嘅。佢其實唔會通知你話俾你知，喂，我哋而家去做咩剿匪，因為。好，呢啲係一個好 top secret 嘅嘢嚟嘅，真係高度機密，係唔會去流失俾你哋聽噶嘛。 咁但係喺嗰邊嗰啲警力幫手， 唔需要嘅，唔需要嘅，你冇理由話俾啲 UB 知嘅。如果你話俾 UB 知咧，會令到嗰度會有麻煩嘅。 哦，咁樣㗎。 係啊，係。 唔係即係後嚟好多案件咧，尤其是而家嘅掃黃啦、掃同埋掃毒咧。佢係唔會通知 當然唔會啦， 唔係係唔會當通知喺度巡邏緊嗰班， 唔會嘅， 係啦，佢嗰啲只不過一個專案小組，佢可能得個十幾廿人知道， 係， 咁但係呢，其實呢，不過剛才阿師傅話你嗰時喺深水埗啦，但係呢一單案呢，其實佢發生嘅時候呢，之前兩星期呀，就喺利德街呢，即係大角咀呀， 係囉， 係囉，冇錯，嗰時就已經係呢一個利德街嘅槍戰發生啦，咁陳思琪嗰時就後尾冇被神探啦， 係 啦，咁嗰單你就有參與啦，係咪？ 我唔係參與，只不過係我哋嗰陣時係辦黑組，咁跟住咧就我哋通常咧都會喺某一間食肆嗰度咧就會係即係整個 morning tea 啊咁樣。 係指定食肆啊， 指定食肆啦嚇。哇，嗰陣時都冇乜所謂噶啦，因為嗰陣時都係差唔多而家廿幾年前。咁啊，即係我哋通常都要出去嚇，即係錄下條頸啊咁樣啊嘛。揾啲滾水錄下條頸，咁你跟住。跟住其實已經喺酒樓已經聽到聲 音， 好犀利，嘣嘣嘣咁啊！一路喺欽州街一路經過長沙灣道，經過長沙灣道一路走啊，後屘就知道原來利德街嗰度槍戰。 OK，哇！咁但係其實過咗兩個禮拜就有呢一單嘢啦。 係啊， 咁其實後嚟咧呢一度發生咗呢一個案件之後咧，後屘都牽涉到美孚啊嗰邊嘅喎。 系啊， 陣間我哋可以慢慢講下啦。 牽涉咗好多嘢， 係啦，同埋都幾似我哋尋晚嗰個情景嘅，陣間又講下， 真係好慘。 嚇！但係我先講下就話頭先咧見到嗰個住客出咗去打電話嘅時候，佢見到有五個類似貌似呢一個飛虎隊嘅就衝咗入嚟啦。咁但係好快知道唔係啦，因為係好唔妥啦，即係要開槍去，好似要去打劫啊咁啦。咁佢話即係其實佢呢啲匪徒咧係廣東話喎，講廣東話。但是就有啲口音，有少少鄉音咁咯。咁睇嚟係咪都係啲散港奇兵多咧？ 都似。 嗰陣時咧，嗰陣時就葉繼寬咧就哇時間咧好吻合。九二年三月，佢先打劫完，唔知邊間金鋪啦，唔記得咗啦。咁佢仲未捉到佢嗰陣時。 哦，應該是觀塘嗰個 羅華街， 連數五間。 佢走甩咗嘅嗰陣時，即係未捉到佢。 未捉到。 咁啊，跟住事隔兩個月就發生呢單嘢嘅。咁啊，張子強咧就坐緊監嘅，就唔關張子強事。 冇錯。 嚇，咁啊，究竟係咪即係都係個幫人做咧？ 警察都好忙啊，真係。 都唔知啦。咁啊，但係淨係知道佢哋咧嗰啲裝備相當之強勁啦。咁同埋咧，佢哋入到去嘅時候咧，好得意喎！就一個匪徒咧，就係喺樓下開槍就去搶嘢啦。另外嗰四個去樓上喎， 係啊， 點解會咁樣編排法？ 或者簡單啲講啦，通常啲越有錢嘅人打牌就喺樓上， 係上面係 佢寧願搶大老鼠都唔會食你啲細米啊嘛。 同埋你有一個喺樓下咧，你把守住嗰個大門正門咧，咁已經啲人已經湧唔到出去住嘛，即係咪可以控制到下邊個場面 先？其實佢最緊要佢下面嗰個係鎮住個場， 係啦， 俾人入唔俾人出啫。 係咪頭先佢？但係呢一個唯一一個下面剩翻一個啊嘛，係咪？佢就負責開槍同埋叫大家攞錢出嚟啊嘛。 攞曬嘢出嚟，攞曬。 係啦，但係佢一個人喎，咁都成堆人噶嘛嗰度，其實佢會唔會都有啲難度咧？ 因為你。因為香港人咧就好少見到啲咁大場面嘅，講真句，又手榴彈又槍，你冇人夠膽喐嘅，因為你都預咗，如果呢啲人咧係一定唔係香港人，亦都唔會有情面講啊，嚇咁所以咧，你多數都係算啦，我冇錢算啦，因為咁多人你冇理由齋辣我噶，我唔係同你有仇，咁我如果我唔出聲，我俾低啲錢，我諗我都冇事啩咁樣。 咁即係其實呢啲劫匪佢哋都好有信心咧，即係佢哋係暗槍嘅。 啱嘅， 其實連當時其實有睇場喺度，佢哋都其實冇可能見到啲咁大嘅場面。因為多數都係炸水喉通嘅啫嘛，嗰啲你會拿到槍。 我當你有兩牛肉刀都冇用啦， 你梳洗紋身出嚟都冇用啦，大佬 咩咩咩咩冇噶啦，跟住就 係咯， 唔係嗰個年代就劈友啦，我哋叫劈友嘅程度就比現在強啦，但係都唔算咩大場面，比起嗰下 係即係對佢哋嚟講都真係相當之措手不及嘅呢件事， 係啦， 係啦，大家都要咧將啲錢咧交出嚟喎，咁啊當時咧話頭先聽到啦個情節啦，咁就有人咧。哇！即係佢除戒指除慢咗啲啫，咁跟住就已經係二話不說咧，就射佢個頭啦。 一個好似係佢講緊電話嘅， 係 佢烏低咗身講緊電話，佢 會唔會報緊警咧？想或者想打俾一啲屋企人啊？ 唔係佢可能係同人傾緊電話，佢入嚟咧，佢唔知 係 咁。佢一起身嗰下已經係俾人射， 係 因為嗰陣時咧個個都唔喐啦嘛，已經。 系啦， 得佢一个突然间我翻出嚟啊嘛， 突然之间就一个好似我哋打我哋嗰啲叫咩，玩嗰啲叫做 game 啊， 系啊，唔系打人，即系打嗰啲老鼠头， 嗯， 伸出嚟，佢突然伸出嚟，一嘢就 掟落去， 系啦， 嗯， 阿波傻瓜呢个，一下谂唔起叫咩，一下谂唔起嗰只叫咩， 你可以创咗个名出嚟嘅，咁咧，但系就当时咧，其实亦都有一啲人咧就系好惊咁样冲咗出去，咁啊冲咗出去行人路嗰度咧就。刹那之间就变成旁观者啦，本来佢系一个即系里面一个受害者啦，咁啊要即刻冲出去啦。不过我哋依家翻嚟可以讲下咧，其实嗰啲应变啊，我哋上次讲Top One Car OK 嘅时咧，其实呢啲嘢好紧要嘅。你系平时咧已经系要你要度定咧，如果突然间而家直播室突然间有人咁样冲入嚟 AK 四廿七，我点咧？我点算咧？ 即刻孭埋 Benson 后面， 系咪揾阿师傅挡住我前面咧？咁唔得噶嘛，系咪先？好太过冇道义呢件事。咁我翻嚟咧就，所以咧要讲下呢一单案咧，大家又学下嘢啦。好，一阵见。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九十九号。 一句到尾，无私的尚在只会摧毁我们的生命。 所有的创作都是用了很多心机和心血去做，我们做了很多 research。 如果你们是觉得可以用人的劳苦、人的付出而再不劳而获去赚钱，这个是很扑街又不家产的行为。 不出声不是代表你们可以越来越过分的，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就要来躲到了。 冇办法，我都真系要出声。 你侵权，我报海关就系咁简单。咁如果你哋又放啲片上去，系侵权嘅咧，咁快啲落翻架啦。如果唔系咧，就俾人告就无谓啦。 陪审团一致通过，翻版罪名成立。 根据条例，任何人士未得版权拥有人特许而分发侵权复制品，即使并非为贸易或商业目的，倘若达到损害版权拥有人权利的程度，即属犯罪。最高刑罚为判处每件侵权复制品罚款50,000及监禁4年。 睇直播，睇完直播就捞下有冇咩咩重温。而家连3、5重温都冇得睇啦，咁你叫人哋做啲咩好咧？3、5啊， 冷静啲呢位朋友，呢位市民， 系 冷静少少。 做咩？叫我哋做咩？ 你都系俾咗99元，又冇要求咁多喎，大佬。 我当俾咗好多啊！你慢慢喺屋企同我讲， 上门系会另收费嘅， 冇问题， 收得好贵下嘅都，我都 系啊。总之有期望听就得啦。重温讲完又讲，讲完又讲都得噶啦 ，OK 啦。我哋好空虚啊，你明唔明啊？ 你会唔会中咗期望毒啊？其实 有噶，绝对系啊！而家我哋系中咗花粉毒咋。